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加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18个同事合起来随礼1314，听起来倒是挺顺的。1314，新娘可气炸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街坊小花、大雷、加宝正在议论这件事，咱们听听去。 这就是18铜人呢。 是怎么着？看少林寺呢？是怎么？ 同事也是 同事又叫同仁，对吧？ 哎，吓我一跳！18同事怎么了？ 合伙随份。 嘿，我听着这不算好事。什么叫合伙？ 不过原则上啊，大家伙一块儿随红包这事儿有脸份的、哎。 咱们几个都点过吗？ 啊， 对对对，挨脸。 挨脸， 咱们是挨脸。 发起者我记得是殷小柱，来 他好这个， 对， 谁家有事都张罗，来，脸份子。 自己呢，由于兜里惭愧，脸上呢比较惭愧，内心又惭愧，把咱们几人一块儿卷到那事儿里边去，说每人都出个 200块钱 啊，包鼓显得， 哎， 都换成零的更鼓， 而且还说了一段绕口令：鼓红包比瘪红包鼓，瘪红包比鼓红包瘪。 哎呀，就拿着这红包这么送人啊！ 他这个人滑头，自己没钱嘛，我看想给个500，因为我单人送的话，500我觉得起手还是可以了， 对， 正常， 就正常 了。完了，殷小柱说：“咱们几人合力，咱们给个大包，你就可以200。”我一 想， 有道理啊， 10个人就2000呢。 大雷也这么想的吧？ 对，然后写着联合敬上， 还联合敬上。不过 而且呢，你只要最后数个名字就行了。 弄200人攒一份子，然后上面密密麻麻写都是名字。 对，最后4个大字：百年。好喝， 我以为请开下集呢。 百年好合， 都200人名字跟那个电视剧的名单似的。 现在咱们说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小徐是个湖北人，这不是在一个什么人力资源部上班吗？ 哎呦，关人事儿。 小徐提前几天呢，给同事发了礼包请帖，就告诉大家呢，我要结婚了。同事们纷纷表示贺喜，并且说当天一定会参加。不过婚宴当天发现只有部门的领导和一个同事代表出席，剩下的人都没到场。 你看 那一大桌子就孤零零的坐2个人， 哎呦， 还有2个披萨， 摆了一桌菜啊。 你再看对比丈夫同事那边，小学的、中学的、 大学 同事，打成一片， 怎么这么热闹？ 不是， 还有对立面， 关系好打成一片，所以小徐觉得下不来台。而且这婚宴，你说来的人少，那红包必然少。 当然了， 不来不来吧， 不来省饭。 他问题是他们说来，我这一桌都给他们订好了， 没关系， 你别 这个不上菜可以回头再吃。 哎，对，你不上菜，你这桌也可以退。然后呢，你要是多了这个酒呢，多了这个水，你可以再退呀。 对，这桌有俩呀，问题是你退了那俩怎么办？那 这桌开呀，那桌10个人凑够，那桌就停了， 停一桌， 停一桌开一桌，你把那边让这边挤挤啊。 哦，你的意思是把领导再拼到另外一桌去，这桌再省下来。 领导不在乎这个桌上都有谁， 哎，领导在乎桌上什么菜。 对，撒开吃吧。 哦，行，大夫，等婚宴结束呢，小徐突然间收到了转账。 哎，你看这好事来了， 你看看，人说明人不到份子到，其实这样挺好的。哎、 对， 好歹长出一口气。 你看看这位同事发来了1314， 哎， 一个人就发了1314。 好家伙，这不可常算，十八同仁，十八乘1314，加班算多少钱？ 这太也要我算不过来了， 是不老少了啊、 嗯？怎么了？没见过这么多钱是怎么着？ 那我就收了。 啊、别不好意思了， 不跟谁商量，疯了，1300这位疯了， 手机坏了是不是？ 收了以后才发现 啊， 原来这个转账。不仅代表转发的这位同事、 哦、 其实代表的是18位同事合起来的随礼钱。 哎呦，18个人1114， 1314 啊，1314， 十八个人随1314，合一人才随多少钱？你算算， 太这个，怎么这难题都给我了？ 反正不到100，对不对？ 啊，对，而且应该是差不多70多块钱。 你怎么了？ 欺负人是吧？ 谁欺负你了？ 18个人才送了1314啊、 哎 嗯！ 表面上祝福我一生一世，其实就是气我，肯定是小玩，因为工作和我闹纠纷，策反了同事。 哇，这罪名大了，策反， 背叛了我，太过分了。我送人家礼金少300块钱，我觉得拿不出手啊。 他是没跟那十八同仁联合呀、啊？ 没想。我没想到， 嗯， 轮到我自己摆宴席，他们合伙整这么一出，哎呀呀呀！ 张飞来了，就这丫丫都会了， 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丈夫倒是还觉得挺逗。 你刚才说这挖丫丫是那女方啊？ 对对。 哎呀，我一直以为这是男的那挖丫丫的， 没有，这是气的。 崩灯舱是那男的， 嚯、哦，压戏班的， 给那位都气得崩灯舱了。 小徐是不是想多了呢？大雷，你觉得？ 小徐想的太多了， 你觉得这事儿不叫事儿？ 我觉得人既然没来，这样也就算说得过去了。要来了，可能稍微差点意思。 他说这有理呀、啊，为什么说呢？你得算，人家没来，人没来是不是没吃饭？你仔细想想也过得去。 但是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呢？ 嗨， 就是你要结婚， 啊、 小徐会随你300， 哎、 但是人家结婚呢，你先给人随了一个18人的1314。嗯，你又还得跟人见面，是不是？ 对，见面 你没有一个办公室的。哎，你作为一个男人，不顾面子吗？ 这， 我觉得人要没来吧，怎么都好说；要来了，确实有点人面子上挂不住。 哎、 对， 真的，那面子就这么不重要吗？ 你要真这么说的话，那就不重要了。 你是那挖丫丫吧？ 哎，不是，我其实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你应该是站在女的角度上。 我倒无所谓。 嗯。 因为我现在净给人家花钱 哦，是吗？ 你是什么心态呢？ 花300等人家回1314。 我什么时候拢他们的我还不知道、 哦。 我现在可劲儿的给他们贴钱、 哦， 这种旧风俗我早就怕了。 啊、你是随怕了是吧？ 哎，你不怕吗？ 收的时候你可不怕吧？ 那我什么时候收呢？问题是，金九银十，这个万恶的婚礼旺季。但是他们结婚，我是祝福他们的啊， 嗯嗯， 我希望他们幸福美满。 嗯， 可是当结婚请帖像雪片一样让你应接不暇，你是不是也不好过呢？ 我就不收， 不收， 哎， 塞门缝了呀，贴窗户上。 好家伙， 收还是？ 我怎么觉得跟水费单子一样啊？ 给你微信直接转。 对，不是你收可以收，但是可以不理。 不理人家问哥来吗？ 太难了，不理还要再问两遍。 提前1星期，哥，我这边定席，我确定座位，来吗？ 几人？ 来吗？来多少？ 大小花，你要听我的， 嗯， 你就随300，带3人去。 一顿饭我不吃了，我方便面能对付。 没有婚礼上吃方便的。 我钱没了。 你钱没了， 我带几个人去也是我钱没了。 这还真明白，下回他们随份子你也跟着 呀。对，你这算请客呀。 婚礼的饭呀，吃也吃不饱。 嗯， 当然了，我还是祝福他们啊，我内心是希望他们幸福。 我看不出祝福来了。 这是祝福吗？ 你别说我王大雷，你在我背后说那些话也不比我次啊。 我说什么了？ 你说，哎，男人嘛，哎，男人 怎么老重复这男人？怎么这不自信是怎么着？ 你先不出我的问题来。 有什么问题？ 我作为一个单身狗， 没有、 啊、我王大雷啊，不仅要承担金钱上的损失，还得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哎呦， 你瞅瞅，他们又亲一个吧，亲一个吧，亲一个。 哎呦，我也爱看， 借借喜气儿吧。 你说我内心是不是肝肠寸断？ 对，主要是心的。 我也想亲。 哎呦， 有的人家还挺客气，告诉你说人不到没关系，钱到就行。 好，嘿。 你们不知道吗？九月份节目改版，我这儿没有节目呢。 哎呀，那改什么版呀？那是 给我改没了。 十月份竞标，我现在还没有节目呢。 哎呀， 你们平时我一二月你们怎么不结婚？ 一二月你不是也还没有节目呢吗？ 我可以说我春节回老家呀。 哦， 虽然我老家北京的，他们不信。 你尽量还是别说了， 看我还有祖籍呢。 但是我祭祖可以吗？ 对，可以，不拦着。 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请实验，我没祖了。 上回我跟那有一个说，我出差东南亚玩去，结果啊，我们俩九路公车上遇见了。 哎呀，你就说你在赶地铁去机场不完了吗？ 九路不到机场了。 很尴尬，很尴尬。所以也是，我同意小花的这个理论，这个旧风俗该改一改了。 你同意管什么呀？ 小花，你老爱说这话，几个改？ 我结婚那月呢，先别改，剩下的月份改了。 对， 我别赶上祭祖那月结婚就行。 街坊们也说了，小徐也是，因为这事儿干嘛不开心呢？不熟的同事就别请了。 我们跟他也一般。 不想或者是想少给的街坊们就说，这几个同事其实挺聪明的，还能想出这招呢。但注重你来我往的这种礼仪的呢，就说这有点欺负人。小徐给你们不低于300的礼金，你们就回个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基本的礼仪都不懂。钱不多看人品。 哎，你看还是有打抱不平的，这有正义感。 这种集体随礼名头上好听，但确实让新娘有些寒心， 最少也得300。 可是太看重婚礼反而搞丢了婚宴本来的意义啊， 实质的东西没了。 可是你结婚摆宴席，接受大家祝福，给新娘新郎一些实在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 对啊，你还能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吗？ 嗨，你到底想怎么着呀，家宝？ 我想结婚。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哎，我听到一句话，今天说得非常好。 听到哪句了？ 父母总是担心你乱花钱，却不担心你有没有钱可以乱花。 哎，这句话我听着 有点哲理。 也不一定 啊， 好像没有这么担心过。 有啊 啊， 你爸你妈老担心你乱花钱，就不担心你有没有钱可以花。 我觉得好像你爸你妈更操心这事 儿。他操心的也对，因为没有钱嘛。 我爸我妈才不担心我呢。我已经是养家糊口有一阵子了， 这词儿还老点儿，养家糊口 还有一阵子。 哎，这 我的意思就是自力更生， 对， 自食其力，不像你自食其果。 哎，这行嘿， 但我自食都是硕果。 硕果，硕果吗？无食我果。 对， 小花，你买本正版书好好看看，《诗经》是这么写的吧？ 你个硕果， 这是我外文名字。 哎， 其实大磊，当硕鼠当了好多年了。可能都已经习惯这样的身份，从来没有跳出来看到自己就是个硕鼠。 对，你当回猫也行啊。 小花，你说这句话你费劲吗？ 我费劲，但是我要更费劲的给你解释为什么你早就当上硕鼠了。 我为什么呀？ 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像我们讲过，你是怎么管父母要钱的，而且当成一门技术活为我们普及。 那会儿还这个没有收入。 对，得 要，所以得依靠家庭 要生活费。 哎， 你说过要钱要要的优雅，让父母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钱给了你。 神不知鬼不觉就给他了， 那除非给父母下药。 不是，你施什么法了？然后呢？ 小花，你学这样封建迷信，我还施法？ 神不知 那是办法。 鬼不觉就给了你，好像真是有一种那个鬼撞墙的感觉。 对，然后给完以后才发现钱，哎， 没了， 我钱没了。 你怎么偷窃？ 那倒没有，你就说了，你说我爸经常问我，哎，小子吃饭了没有啊？不吃了，爸，没钱。你爸说正好还省钱呢， 你看多随和。 这我是说要钱呢，不能老这么张嘴巴，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听着就烦了。 侧面 变相让他们知道我缺钱。 哎，你看， 大磊一看，哎呀，没要来呀，管妈妈要，妈妈心软。 哎， 再说了，妈妈喜欢文学， 喜欢文学。 我呢，一定要给妈妈赋诗一首。 要点钱。 小城寒冬分外寒，老妈辛苦为哪般。 一月工资几千元，不妨分儿来一半。他妈回了一首，硕鼠硕鼠，五十我乳，三岁灌乳，莫我啃骨。 哎，他妈还真喜欢文学，这个文学含量你看看。 王大磊说，因为我这个室友们呀，什么同学们呀，都显摆了，说我这是一个技术活，要不知不觉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钱要到。这没要到啊。 哎呦，又起了歹心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呀，我比小花强多了。小花那会儿跟他妈这个技术啊，这已经运用到极致了，只给啊。 啊，直给。 他妈也有办法。 只要。 你看他跟他妈就是说，妈，没钱了。你知道他妈说什么吗？ 说什么？ 你没爸爸吗？ 哎，你看，哎。这 小花一拍脑袋，对呀，我有爸爸。对不起，妈，我打扰你了。 多有家教， 也有点缺心眼儿。 你要不来强，要不来钱， 咱要不来强， 你要强干嘛呀？装修， 要不来钱，咱们不是扭身就走。人说打扰了， 对 不起。对， 然后他跟他直接找他爸去，爸你在吗？他爸问怎么了？ 不好意思说，没钱了。 然后呢，这时候他爸给他回的更巧妙。哎，姑娘。你见过红色的感叹号吗？他再发信息，对方就吹感叹号，给他拉黑了。 哎，你看红色感叹号就出来了啊！ 那不叫拉黑， 那叫什么？ 那叫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的朋友，请下。 哦，删除，别拉黑还狠。 你们这个啊，我跟你说，要钱啊，真的，这还是不够直接。 对，王大磊先要不着钱，急了呀。 怎么办？ 给他爸发。晚上好，爸爸。 这是急了 吗？这特别是着急，着急啊，不是。 晚上好，爸爸。爸没钱了，他爸给他发一动图，就是汤姆和杰瑞使劲握手，就是猫和老鼠使劲握手， 客气客气。 对，孩子，爸也没钱了，来握个手。 啊，你看俩人都没钱。 今天爸爸听说了，妈妈骂你是硕鼠， 这从哪儿听说？ 所以爸爸特别找了一个动图，是猫和老鼠的。 哎， 还真配合。 不如啊，你就直接发一个图片。是不是你就甭说没钱了，你就发一钱包不就完了吗？ 啊，就是空空的钱包张开了，然后给他爸发过去。 哎，对，这张开得幅度得大啊，里边什么都没有。 好，感动他爸了吗？ 那感动不了啊，他爸就说了，啊，这么好，你看你这个新钱包买的啊，回头我也要一个。 完了，没要钱还赔钱包。 家宝他妈呀，疼孩子，惯孩子。 那当然， 在零花钱上可以说是没有让家宝委屈过啊。那天他妈妈主动发，宝。还要不要钱了？ 你看这多直接， 家宝都不缺钱。目前不要。 你看， 要的时候别客气，只管跟妈妈说，妈妈就是你的小金库。 你看， 高兴吗？高兴高兴，妈妈。还感觉妈妈胖不胖了？不胖。 哎， 我感觉正好。 对，我是从小的时候就会说瞎话。 富贵不能淫嘛，你就是富贵，简直就是啊。 这简直不能淫。 这个小花给他爸发一个熊猫拉杆要饭的这个图片， 哎呦，这显得惨一点， 写着大哥，你看管他爸爸叫大哥，哎， 呵，这辈儿弄的。 这个我已经三天没吃饭 啊， 他爸当时就发了红包了。第一个红包写着炸酱面， 哟， 第二个红包上写着西红柿鸡蛋面， 哎呀， 第三个红包上写着是稀饭加油条，第一回够吃三天的了吧。 哎，你分冻给你。 那天呢，王大磊的爸爸呢也发微信来了，孩子，晚上好。 哎，我们家就这么客气啊。 晚上好，孩子。 这也太礼貌了，这不认识兴许。 那什么，你妈给你零花钱，说真的啊，留点钱给我。 嚯， 大磊就傻了，你要多少啊？上班这不是事儿多吗？ 事儿多， 上班事儿多，跟我要钱的。 不是。 随份子， 爸不是说那个什么，这爸就要去银行取，没取呢，先借点，借一千会还你的。 好家伙， 大磊，行，下回见着你带给你。哦，不是了， 不是 下了啊， 就要完钱就下。我们家不要钱都不上线。 家宝嘴甜呢，你看那天跟他爸攻心去了。 攻心去， 这一听啊，这就是要大钱。 五二一快乐哦，我是来给你约五月二十一号红包的。 哦，你看多浪漫， 什么意思啊？ 对呀，这刚四月初五， 五二一啊，爸爸，我爱你，五二一，我爱你。 嗨，重复好几遍还得。 得给两块五一个，两块五一个，发了俩。 嚯！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哎呦，他也不嫌麻烦。 后来家宝呢，就按照这个价格呢，说了一百遍。 家宝为了管他爸他妈要钱，想尽了方法，找了很多可爱的表情包。 因为他知道他妈比较吃这套 表情包啊， 那些表情包都是那些可爱的宝宝， 嗯， 瞪大眼睛的，撅嘴的， 哎， 奔头的， 奔头的， 有抠漏眼的吗？ 是 小孩容易奔头吗？ 是小孩还是瘦下？ 穿那小棉衣、小便鞋，哎呦，多可爱呀！ 小便鞋。 小孩的便鞋 吗？我就说呀，那可爱吗？ 哎呀，这就是烫水了。 小孩鞋多好玩啊，经常家玩 就发一双小孩鞋过去，好玩哪个表情包啊？ 这要表达什么呀？ 哪个表情包就有两双小孩鞋啊？ 他觉得他妈喜欢孩子，发那个妈咪。 哎呦 嘿，你看还有英文，你 他妈呜、哦、 哎呀， 就发一表情包啊，是那个小朋友大眼睛很无辜，撅撅嘴、 嗯、 可以给我一点钱钱吗？ 钱钱 对小孩吗？ 嗯， 一会儿又发一脚发一鞋， 我老发一半 踹他妈一脚、 嗯、 哎呀他妈看了哈哈哈哈，你要长成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 啊，我长成鞋那样了。 贾宝赶紧把自己那儿时三岁的那个照片发过去、 嗯、 戴帽子的， 戴帽子 穿鞋的， 穿鞋的， 就好像我妈没见过我 发过去，他妈挺高兴、嗯 嘿，又有一儿子， 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吧？ 反正给点吧。 嗯，是，能稍微给点就给点。 他的账是自己点小时候的图片要钱。 对，我得多预备照片。 所以你们呢，为什么都羡慕我？就是因为我跟家里人沟通没有这些阴谋诡计。 对， 我一般 直接拍桌子， 不沟通。 我直接就是元宵节快乐，老爸，我爸就给我发一个一万块钱的快乐啊。我收钱，收完了以后，谢谢老板，我爸就给我发一万， 嘿， 说这样就更快乐了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他一年都不联系，知道吧？元宵节的时候再问元宵节快乐，他爸也觉得应该给点了， 然后他爸就把所有积蓄这两万都给他了， 嚯、哦，上这存钱去了， 可是别要了啊， 嗯， 这辈子都没钱了。 对， 有时候呢，我管妈妈要钱， 嗯、 妈妈零花钱给点呗，我妈给我五千。 不少， 哎， 我就 不如老爸给的多， 我就说哎用不了那么多，我就给他转回四千、嗯、 哎呦， 因为刚从爸这得两万， 我妈就是没有收回我退回的钱，哎，他们真是霸道总裁父母啊， 嗨，也是忘了， 小孩幻想，但是这意思是我要有这样的父母多好。 想吧，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都我大磊一人忙活，小花小柱帮忙啊，街坊们到齐了。 午后两点，是什么高高飞过了头顶，有鸽子停落在不远处的屋檐，牵牛悄悄爬上了墙头，看院里的小金鱼啊自由的游，深深的胡同那里飘来淡淡的香味，张开的水仙开在邻家的酒吧，忙里偷着闲呢、啊、有人打开了窗帘，听收音机的人展开了笑颜，七十二变。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戴孤城，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冬子米，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欢迎来到街酒吧里。 那个叫青春偶像剧。 哦， 嗯， 哎，有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啊？ 什么事儿？ 说剧中出现了一个手机号码。 啊？ 结果呢，这个号码是有主人的。 哟。 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些看电视的啊，一瞧，这电话能播吗？就好多没事的呀，或者好事的呀，这些观众就试着拨打号码，没想到真的拨通了。于是呢，一些观众给这个号码发短信、加微信。 那号码多少？那号码那个记住是男的是女的？我记得那几个女朋友都特漂亮，长得特好。要是那个他们电话号码，能给我一个吗？ 是一个男的的。 哎，那其实我也可以聊聊，他认不认识那些女的？他们之间有没有 联系？不认识，他是姓赵，我们就叫他老赵。深圳的。 哦，那是有点远哈、啊、那怎么他会有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呢？ 嗯，谁知道，随便编了个号码，没想到是真的。这个号现在每天能收到这些什么电话短信上千个。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凌晨打电话的最多。怎么那么坏呀、啊、 这说明有时差， 正常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什么时差？ 就是很可能不是国内人打的，国外的人打的。 但现在这赵先生是很无奈的，你知道吗？ 怎么呢？ 甭管你哪儿打呢，你谁给我透露的呀？ 确实好像有那么一个电影叫第601个电话啊、反正只要是一透露这些电话就哎呦不堪其扰，刷刷刷刷刷刷， 反正 这一点我特别高兴，我的电话号码保护的挺好。 对，因为你不使、 你看各大节目当中都没透露过我的电话号码。 你也不上这些节目啊？ 那么不会聊天呢？ 不是，而且一看王大磊打电话，他打呗。 呵， 哎，这还蛮大方啊。 主要呢，你没有这种偶像的效应，你得承认。 啊、你是胡哥吗？ 啊，真不是。 猴哥你也比不了啊。 你要真是猴哥，倒是没准有一帮人天天凌晨给你打。 把我当八戒了是吧？ 真把你当猴哥呀？问一些心理问题。 嗯，我没听说有心理问题咨询猴哥的。 猴哥，我最近跟女朋友吵架，这个什么猴哥那边。 哦，明白了，冲他呲牙。 我以为是跑电了。 要么就是猴哥，你看女朋友今天跟我。就是说我花钱太节省， 这猴哥也纳闷，怎么问他都是男女问题。 猴哥呆子， 对，我骂我女朋友是呆子。猴哥，今天我看一女生，我特别喜欢她，妖精。 摔了，那女的是妖精。 哎，那你说问猴哥什么问题，他可以真正的解答呢？ 猴哥，那个桃熟的吗？ 猴哥，你看这棍儿啊，我这怎么塞都塞不到耳朵里。 嚯，是拿棉棍的吧？掏耳朵里问问。 当然咱们还是说正题啊。正题就是说，你们 王大伟的电话有没有人打是吗？ 王大伟， 这个电视啊，什么栏目啊，电视剧啊，这影视作品里要出现个电话号码，其实啊，按说都应该保护。 对嘛？ 剧组没想到，也许他们真的是瞎编的一个电话，但是给人家造成困扰。我估计啊，这个赵先生肯定得跟电视剧总得联系， 是吧？说要赔偿自己的损失。 结果呢？ 现在就在协商当中，解决当中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狂热的粉丝啊。 对对对。 没日没夜的打。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拿这个电话当成这个机主本人的电话了。 哎，你说这些打电话人的心理是什么呢？ 嗨，打一个试试， 万一 要通了呢？万一是不是明星的呢？ 或者说我看看能不能打通？ 对呀、啊，我打通看那边是不是马德华？ 嗨，还有 是不是六小龄童？ 还是猴哥打的 啊？ 要么就是听听有没有声儿，要是有声呢，我就祝他开心。 对，要是晚上打呢，我就 祝他睡眠好。 对， 我觉得年轻人居多。上岁数人很少干这种事情， 没有这个好奇心，爱谁谁。 哎， 对， 就是还是小孩居多，你不如这么说。 我也这哎，可以这么讲也行，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应该加强防范的。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你看老赵你也是，这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我就不介意，你打给我呀，我聊会儿啊。 人家不空虚，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真到他们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那看是谁，要是一天到晚胡歌给我打电话， 哎，那你就算做梦。 王俊凯给我，鹿晗天天，吴亦凡， 那你欠他们多少钱？ 就怕呀，现在给你打电话呢，像 是法院， 传单是吗？ 法院、公安局、 派出所、居委会， 天天给你打电话， 还有信用卡中心、物业， 全是欠钱的事儿。 您那车挪挪。 嗯。 你不是也就怕俩字儿吗？主任。 哎，电视台主任，王大伟，那收拾啊！ 怎么叫他吧。 现在呢，处理好的这个剧组就会申请一个号码，而且的微信头像有可能跟剧中的人是对应的。你像英国就有专门的设立50000个电话，就是专门供拍戏使用的，你申请就行。 哎，这挺方便的，就怕这一个戏里边就用了49999个电话。 这个戏叫做电话诉衷肠， 好，还是一个老歌。 我以为叫电话谋杀案。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 here'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edding sad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好冷啊，好冷！哎呀，老叶你在哪？ 哎，在呢。 走啊！ 哪儿去啊？ 吃火锅啊！ 你这要请客是这意思吗？ 老叶在呢， 我请啊， 吃他呀， 不行吗？ 行，我没意见，我吃谁都是吃。 一共仨人，俩人没意见。 老叶，少数服从多数，你那一票可以。 我今儿就多余来，你知道吧？我一来呢，就准得有损失。 问题是咱吃哪家去啊？ 吃小龙虾那家啊？ 小龙虾火锅， 小龙虾 是。就是天热的时候，他们做小龙虾， 啊， 现在改做火锅了。 那好得了吗？ 对呀，

我头一回听说不拿丸子拿粉丝盖盖， 溜个边溜个边，再拿冻豆腐 盖个盖， 这倒是能盖得住，这方的 再盖个盖， 盖两回了啊， 他怕第一层没盖住， 拿芝麻裹上 盖个盖， 盖一个 就养着包回去，一低头就出来了， 最后老叶在 脑袋顶上盖盖， 吃差不多了往菊花丛里一躺， 这算彻底的 盖盖了， 对了。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小小落黄沙，独坐沏壶茶，几生一夜灯下，你在几里外的人家想着他，一针一线说着话，成双盘带娃都落霜灯了茶，抚琴与对话，余温琴声出落下，弦外思念都重逢，而你却什么也不回答，青春淡了眼睛的你也走了，爱恨结了故事经过只留下我，几番离愁深深藏到冬秋，问你是否想过在这下了什么，青春淡了山难绕，孤山口北风高，禅定我寂寥，我身后风呼啸，离身半山腰，而你在那座桥，远远对他在微笑，是轻轻的秋风刮，江边歌声画不出谁在潇洒，情愫剪断在流入洒了墨客笔下的烟花，青春淡了眼睛的你也走了，爱恨记录故事经过只留下我，门前注视中和故人泪摇晃灯火，情深淡了眼睛。